我的爱就是你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虽然你身体不好怕我着急，我对你说有我你就没问题。家是不负人，可是我有力气，我会让你笑让你欢喜，只要你愿意我陪你。老婆老婆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愿你有一个好身体，健康又美丽。老婆老婆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愿你事事都如意，我们不分离。老婆老婆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愿你有一个好身体，健康又美丽。老婆老婆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愿你事事都如意，我们不分离。 老婆在家待着啊，我出去给你抓钱去了， 别忘了把药吃了。